好，大家好，又翻嚟我哋第二节嘅老蛇毒女咯， 系毒女，毒女，毒女， 宅女啊， 系啊，毒女。喂，头先听完你讲嗰个少女心事咧，我又谂翻起我以前咧有一单嘢咧，几好笑嘅。 喂，你系边个？你未介绍 啊？我公主啦，搞到唔认得啦。我今日有啲伤风，话声有啲系咪男人嘅？ 系啊，我以为你 Elma 啦，知唔知啊？ 真系惨啊！ 我系奶色， 大家而家天气冻啊，着翻多件衫啦，我好快濑嘢啦，唉，真系 惨。Sorry 啊，我暂连歌病添。头先你话有个而谂起你 以前 初恋系嘛？ 系啊系。咁啊，以前识咗个男仔咧，好搞笑。咁其实佢系一个即系所谓嘅宅男啦。咁啊，咁我形容下佢个样先。 好啊，公主会中意宅男嘅 咩？系咯，唔知公主个男系咩样咯？ 唉，都唔知点解，即系都有阴影时候嘅。即系你细个咩都唔识，咁咪求其搵个拍下咁。 系爱啊！ 咁咧，佢个样咧就真系成个大熊咁样嘅，即系嗱呢个黑框眼镜啦。咁啊，成日着住嗰啲格仔 T 嗰啲 T 恤、T 恤衫、褸條嗰啲咁啊核突西褲咁樣啦， 仲要 Con 鞋， 係啦 Con 鞋，咁啊頭永遠都好似唔梳咁樣喎， 係啦雜亂無章， 咁中意佢啲咩 咧？係啦，有我講緊啦，點解會中意呢個人咧？咁嗰陣時可能我記得就係我啱分咗手嘅同人哋。咁啊，唉，咁啊，揾个拍住先啦，闷闷地啊， 水泡 啊，节日佳节啊，佳节 后备恋人咯，咪就 系系啦，佳节时候，唉，咁佢又，我其实佢除咗个外形之外咧，佢人都几好嘅，讲真，咁啊，都好细心啊，即系任劳任怨啊，冇乜脾气嘅，咁好啦，咁啊，同佢拍咗可能好似睇下先有冇半年咧，咁就第一次去澳门旅行，咁去澳门旅行又点样呢？咁因为当时第一次去旅行啦，咁我哋就即系两个就好似唔系有啲尴尬啊，始终、你知吓，咁啊嗌多咗两个男仔嘅，佢嘅朋友嚟嘅，咁、一齐， 你都认识佢啲 friend 嘅，系好 friend 嘅，即系 OK 嘅，都好好倾嘅。咁好啦，咁啊去到一间咧澳门嘅某间酒店咁样啦，就食 buffet。咁我就屎忽痕，我话。啊！我叫佢阿小明先啦、 大雄咪算咯，你话只大雄， 大雄 sorry， 即系大雄啦大雄咧，我话啊，大雄，我想饮可乐啊，咁样你可唔可以落去帮我饮？因为啲酒店你知好贵噶嘛。咁、我啊，不如叫佢落去买，即系又嗲下佢咁样，谂住睇佢会唔会。 大雄系嗰个宅男， 系啊，佢男朋友啊， 佢已经系而嗰时已经系男朋友啦，即系嗰时。 系啊，都讲紧我哋 去旅行， 一齐咁听书啊，你闹佢先啦。系啊，咁跟住咧，好啦，我哋去旅行啦，咁啊去，讲紧咩 你话去买可乐，叫佢 系啦，咁跟住咧叫佢买啦，咁佢当然岌晒头啦，啊好啦，我落去帮佢买啦，我话下边好似有间七仔，咁你帮我买埋其他 friend 啦，你两个朋友都要饮噶嘛， 啊好，你帮我 set 粉度买支可乐啦，同埋买埋你个 friend 啦，咁样 买啲粉啦，咁样好啦，咁啊去啦，去咗大半个钟，其实喺 seven 只，不过喺下边酒店下边隔篱嘅啫。 咁夸张？ 系啊，佢点解计佢咁耐嘅？因为佢咁耐，呢条友咩事咧？咁样， 你会担心佢安全啊？ 梗有啦，我哋澳门你知嗰时都 人生路不熟系嘛？ 都系几危险噶澳门嗰时。 都系啊，都系啊。加上你话佢个样又成个大熊咁，即系戆居居咁 啊，戆居居咁样。咁啊落咗去咁耐咧，咁我话喂，我即系佢啲 friend 喺隔篱，喂你 friend 你阿大熊点解去咁耐？不如落去睇下。 快几安啦，快啲去揾下佢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攞咗去咯，攞去咁啊望到阿大雄离远咧喺马路嗰度咧，就喺度头恶恶咁样， 好迷茫啦， 系啦，咩事咧？我话，跟住佢就见到佢又喂，你做咩啊？仲唔上去买到未啫？咁样，跟住咧阿大雄咧就话咯，吓我见唔到 save 啊七仔、啊。我话吓你后你隔篱嗰间咪七仔咯，喂嗰间 O K 嚟噶，我冇七仔我唔买，佢话要我喺七仔买可乐， 即系你话我女朋友话要我喺七仔度买支可乐啊，但系嗰间系 O K 嚟噶 ，O K 嚟明明 O K， 佢唔肯 O K 噶嘛，佢话七仔咁咪要七仔咁样，啲大家咧都呆咗，我话咁一鸠样咯，其实七仔同 O K 咪一鸠样先，即系可以蠢到一个位系咁样，即系后屘个结局咧就系佢乜都买唔到上嚟啦，当然。 过几钟头，做乜都买唔到。 本来佢仲有咩吸引你嘅？如果系 咪话佢好人啦，又唔听书啦， 好人， 即系话佢个人，即系佢内涵好好，即系公主咧就想话佢以前咧系唔睇人个样嘅，就谂住诶内涵行先啦。 但系 O K 同七仔照买，你又顶唔顺啦，即佢如果你 即系唔系咁讲，话即系反映到呢件事啊，反映到呢个人系几咁唔识转弯啊，你明唔明啊？ 系几人，即系个女朋友话你喺七仔度买个可乐俾我饮啦，咁其实我哋认知嘅七仔同埋 O K 咪又系便利店，其实只不过佢嗰刻想饮个可乐，诶谂住七仔或者 O K 就 你喺惠康买都会平多，重点就系想要款可乐， 系啦，就因为佢嫌酒店贵， 就唔系话你边度买嘅问题。 喂，咁所以变咗你下一次同佢讲求其一间可乐，咁就 佢冇谂到佢个转数咁微弱噶嘛， 你太爱你，原来可以同佢可以夹到，原来。小咪同呢啲人啦，大家宅男有兴趣就可以留翻个电话。 原来小咪都系同一类人嚟噶，我终于知道咩叫做 系啊，可以留低。喂，即系咁样，即系俾我觉得，哎呀，男仔咧系真系好好，但系真系唔啱我咯。 即系成件事唔识转弯啦。即系嗱，你听众，我唔知道你哋点样谂啦。即系又忍嘅又话我哋港女噶啦。 系啊， 难服侍啦，系嘛？ 但系我觉得而家啲男仔好醒噶啦，即系如果有啲即系你讲真啊，我另外嗰两个男性朋友 暗笑啦，肯定系嘛？ 都系暗笑，即系笑鸠佢嘅两背后，你明唔明？真系好嬲啊！ 即系争耐未讲到出口， 你唔好买啦，一齐上去算啦，我哋去酒店买饮啦，咁样，即系佢哋最终系咁样嘅结局咯。 好难，即系又令人哋好难唔嬲噶，大佬你咁大个人 系嘛？ 系咪先？即系。你个目的就系、是、你个女朋友目的就系要饮可乐，因为佢嫌个普菲嗰个贵。咁跟住你落去哇大半个钟、啊，大佬。 咁你唔识你都搵上翻嚟系咪先？你自己 系咯，你喂搵唔到我就见到家 O K 我唔 O K 啊？咪先 咪即系咪你想翻嚟求其买啲嘢上嚟啫？喂，我搵唔到七仔啊！即系你唔系可乐到，你咁你有啲嘢收交下货啊，大佬！你即系戆居居企咗喺度。咁如果我哋攞两个 friend 唔落嚟搵你，谂住企几耐咧？ 又真系喎， 系咪先？咁啊，系咪企成日咁啊？咁我哋自己走咗，佢都唔知道。即系我即刻嗰个心情即系沉咗落嚟，哇！ 即系嗰刻觉得咩事啊？你即系你真系好有内涵，但系原来你冇智慧 啊！智慧好重要，男人真系即系。 但系唔系总有啲人同佢差唔多，或者系衬翻嗰类人嘅，即系大家。 好惨啊！ 知对唔住，唔应该咁样话你嘅。 系你唔系话佢，你真系有 一大咩问题？ 唔同类型嘅男仔同唔同类型嘅女仔都可以一齐嘅。 冇错，冇错。只能够话俾听，原来就是因为呢一个故事之后咧，你开始令你个人改变咗啦。你唔会再睇嗰个内涵先啦，你先睇咗佢个样先。 冇错，即系呢啲所有嘅回忆啊，即系嗰啲嘅经历啊，令到我而家变成我呢个人咯。 即系又咁讲啦，其实真系觉得唔好话分咩港男港女啊，唔好话。讲你就乜都衰过人嘅，其实有阵时啲男仔又会唔会检讨下？喂，点解我哋嗱？点解阿公主会有咁样嘅转变咧？原先佢系唔睇样，净系睇内涵。到目前，因为一啲经历啊或者故事之后，到直接佢而家系睇样先啊，先再去了解佢个内涵。其实系因为经历咗一啲好奇怪或者。唔知乜嘢嘅嘢，而令到佢嘅观点咧系有所改变嘅睇法。 经历好重要， 系啦，所以其实冇对与错噶，即系你唔拣佢，唔系佢嘅错，又唔系你嘅错，只不过即系嗰刻 唔适合， 系啊，唔系好适合咯。 翻咗嚟香港就即刻嘥咗啦啦啦，同佢 系啊， 你话我衰得咁，冇办法，即系你唔啱就无谓， 即系一个咁简单嘅嘢，其实系系啊，真系啊，如果即系可能佢始终都会有人喜欢佢。是吧 祝福他 是啊观点和角度原来是可以令两性的关系啊或者在交往上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样的。就喂小咪又来到圣诞节了你想了啲节目未啊或者有没有人约你啊 我试过去 speed dating, 在圣诞节的。 喂有啲乜嘢奇遇啊或者定都我想问下啲人啲沟女方法点样嘅？有冇即系 speed dating 系咪就大家都知道大家单身噶啦，单刀直入啦咁样？喂，你 O 唔 OK 我咁样定点样嘅？ 嗱，因为其实咪最近就网上面睇到一个咧，就话有七大科学把妹法，咁即系把妹，即系啲台湾人讲嘅把咩啦，即系沟女啦，即系识女仔嘅方法。咁呢个系男仔追女仔嘅时候用嘅。咁而家我哋可以听下，睇下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啦？咁第一个咧就讲咧，如果你追 中意某一個女，即係如果你中意咗女仔啦，你想識佢啦，喺 Christmas party 度，咁可能你已經識咗啦，咁你會，如果你中意嗰人，你係會想分享自己個樣俾佢噶嘛？有時候可能自己做緊啲乜嘢咁樣，咁跟住咧，你會揀你 send 你自己啊，定 send 你一班人嘅相俾佢咧？咁樣啦。 嗯，我就会 send 净系自己一张，即系最靓嘅相俾佢咯。你咧，公主？ 吓 ，send 自己定一百？咁会 send 个丑嘅隔篱，即系凸显自己靓啲咁。 即系你会搵特登搵翻张相，同几个比较丑样啲嘅 friend 一齐影嘅，然后咧就凸显自己个样靓啲。 好衰咁样？ 唔系，观点同角度唔一样先。 咁我觉得咁样会系咯，嗱，因为佢话有研究话咁样会令到你即系咁样嘅感觉会令到即系人系好表面噶嘛，其实第一个印象啊。 啊， 咁你当你有比较嘅时候，你会觉得系靓啲咯。 哦，又系、哦。如果我净系觉得我只系觉得嗰张相系靓嘅话，我 send 俾佢应该话吓呢张相嘅你都唔系咁靓啫，咁又好似蚀咗咗。 所以如果依家男仔想识女仔咧，就唔好系咁净系 send 自己，都可以 send 下啲 friend， 但系最好隔篱个 friend 个样比自己差少少，系嘛？即咁样啦吓，即其实都系嘅。我系唔中意见到，我虽然都会 send 自己俾人，但系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见到永远都系得嗰个人咯，或者嗰人个 WeChat 嗰啲朋友圈咧，得永远都系得佢自己嗰啲相，我系唔系觉得嗰人太自恋啦会。 嗯、 即系女仔嘅感 觉，即系嗰啲讲紧嗰啲 Facebook 大头相啊，你会唔会睇噶、 啊？我会啊，会啊，我会啊。 即系我会留意人哋嗰啲大头相啊，有啲咧好正面，又有啲又咁样扮有型，即系侧面咁样咧。 错样咁系咪啊？ 嗰啲我就唔得噶。 好啦， 所以好多人咪直接放风景相算咯。 系啊， 好啦，咁依家有七个 point， 依家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话，如果咧一个女有项研究就认为咧，如果可以同细路仔咧可以玩得开心嘅男人咧、嗯，就会比较咧系即系如果你唔中意小朋友咧，就会更加多三倍嘅机会率咧，可以攞到女仔嘅电话。咁如果俾你识个男仔，你觉得佢同小朋友好中意小朋友嘅，咁你会唔会想拣呢个多过我唔中意小朋友嘅男仔嘅男士咁样？ 我会中意拣中意小朋友啲男仔，你咧？ 咁正常都系会。即起碼佢唔係真先啦，係嘛？即係但係有啲咧，我又真係識過咧，懶係好中意咁樣。 懶係中意呢個真係差啲。 好好心嘅，好中意細路。即係如果男人老狗咧，你話好中意細路，我又覺得你好核突。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咁講，你會肯同小朋友玩嘅，唔係即係我咁諗， 即係正常啲中意，即係。见到啲表弟表妹，即系见到啲细啲啊，同佢唔经唔觉唔觉咁同佢玩下咁， 即系玩下两下，即系唔系嗰啲揽晒 啊，系啊，哎呀，好得意啊，嗰啲我就唔得咯， 即系嗰方面好假啦，系咪啊？ 啲男听众如果单身嘅要识女仔，今个 Christmas 就留意一下。好啦，第三个咧就话，如果女仔觉得咧有啲流须嘅男仔咧，流少少。就会揀留少少，就唔会揀到完全冇须同埋有劲多胡须嘅。你系咪咧？如果你想识个男仔，会唔会咧？ 吓、啊，我宁愿一系就冇须，一系就有须咯。留少少，唔知想点？ 我少少嘅胡须嘅男人有边个？ 因为我觉得少少须咧，好似 林子祥嗰啲， 你剃，只真系多啦，系咪？林子祥系多。 佢嗰个仔啊， 啊， 林德顺系咪叫？ 好似系少少咯， 系少少，嗰啲又有型啊，嗰啲。 咁即系其实呢个 point 系中， 都中喎，系啊。 啲男士有啲男士有 完全冇。 唔系，我想讲留少少都好睇下你留成点样少少。 不过睇下你夹唔夹嗰 个。系咯，你夹我个面孔，或夹个妆。 公司咪有一个咧，无啦啦留 咗。即系最后只 鸡，嗰啲好 baby fat 嘅男。 即系其实呢件事都系讲你个样如何，你啲日子就有啲如何。夹 咯，唔系即系你要夹啊。 总之。留到即系留少少，留到奇奇怪怪咁，人哋只系个会认为你系剃须未剃干净咯。 好简单个例子，你光头但你留须 唔紧要嘅，但你唔好留到好似人哋以前嗰啲胡子咁，大佬留三条胡子， 冇毛你无啦啦整啲毛喺呢度咁样，即系 好啦，咁又要 龟仙人咁嘅样， 注意外形嘅男士注意一下。咁跟住到 point 四啦，就系原来如果你如果你拖住只狗散步咧，你可以得到女仔即系抄牌嘅机会率咧，又会多人哋三倍啊！咁你哋点睇咧？ 同细佬嗰个差唔多啦，嗰、那个 唔系唔同。嘅，純粹係有啲 小朋友嘅愛心，一個就對狗動物嘅愛心。 佢啲動物同細路啊嘛， 差好遠喎。嗱，小朋友咧，你係要同佢玩啦，多啲耐性啦，你要顧及佢嘅感受，因為佢話俾你聽乜嘢唔中意，乜嘢中意噶嘛，或者你要俾嘢佢俾。 即係俾啲嘢佢。但動物唔一樣喎、啊，動物你都係嗰啲啦。總之我準時餵你食嘢，去洗手間咁樣就 OK 啦，或者同你拋下波咁樣。 即係唔需要咁多愛心啊？意思？ 唔需要咁多嘢跟進啊？ 唔係呢個 point， 我其實覺得重。如果喺街度見到一個拖住狗嘅男仔，我硬係會覺得佢好似親切啲咁。 總之你唔會覺得，因為你個只狗唔會喊噶嘛，噶嘛。頂盡唔肯，唔係好肯喐咁啦，可能你咪抱起佢。 即係飼養一隻狗隻同去同啲細路。 嗱，即係一個男仔，如果拖住隻狗想識你嘅，你會容易啲識到你，定係有個男仔就咁嚟就咁嚟識你咯？即刻講。 唔係咁啊！你拖住狗定抱住個 B 啊？你中意？ 唔關事啊！而家頭先你話同小朋友中意小朋友一樣啊嘛。咁你有啲女仔可能偏係中意小動物嘅。咁有啲女仔係唔中意小朋友嘅。 我唔中意動物咯。 咁而頭先你講話，誒咪同 B B 一樣 呢一個 point 係咪？呢個 point 我對動物敏感啊。 咁但係問題係你個你只小動物唔會喊噶嘛？係、咪？ 即係你好中意大狗嘅時候。 我因為我都唔係特別中意狗嘅，但我中意貓。但我見過有一個人係可以拖到貓出街，你咁都神奇。 唔神奇啊，因为 有啊，我见过都多、啊， 我都好犀利。 我见到拖猪出街都系咁啦。 以前猫系唔可以驯服噶嘛， 拖猪我未见过香港，大佬。 唔系啊，即系你 都马骝我都见过， 你知唔知啊？ 马骝大佬啊嘛，经常性嘅，佢啲卖艺赚钱。 如果你马骝定狗好啊？你话 咁我要狗咯， 拖只马骝出街 真系。但系依家听闻系养猪系风系潮 ，Q 啲啊嘛， 好似人养猪叫迷你猪咯。 系你会觉得个男性好。Q 啊，好入潮啊，咁样噶嘛。 好啦，到 point 五啦，有一个乜乜大学咧，费事讲啦嘅研究就话，女人对即系如果嗰个男人系成日做义工嘅，咁就又更加容易识女仔咯。呢、 哦 這个点睇 咧？哦，咁 梗 系啦，一定系噶、這個，因为你可以识到唔同阶层、唔同行业嘅人啊嘛。 唔好话男人、女人都你想都同佢做朋友啦。 咁相对上呢一样嘢咧，你系比起嗰啲 即系你两好重啦，样 系啊，即系 又唔系好特别，佢做义工就系、 是。嗱，比如啦，我喺教会。呢、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去认识你， 去教会就是识女仔，所以我人又唔系好中意咁。 咁但系问题系，如果佢系一班义工里面你会觉得佢系特别更有爱心噶嘛？即系因为 都做咩义工咯？即系如果你话去买旗嗰啲就好普通啦。你话即系走去扶鸭即系有时有啲咧 送饭啊， 送饭系啦，嗰啲咩 啊，或者做下啲乜鬼咩服务， 嗰啲真系真心做呢啲，佢应该心地比其他人好啊。 冇错， 咁确实系噶，一定系咯。 一定俾嗰啲喺教会度认识嗰啲， 教会又唔同，教会都唔使做义工，教会信教啫嘛。 唔系，咁佢哋都会有义务嘅， 唔 紧要嘅，随便讲。 即系总言之，因为啲人实在太夸张啦，因为俾啲人搞祸咗嗰啲即 系 行为 印象， 系啊，印象变咗唔好啊。 好啦，跟住我哋头先讲 point five 啊。 讲 第六点，我系中嘅，系有幽默感。即系如果搞笑男仔系比无聊嘅男仔咧，其实呢度其实讲话根本系直头会多咗连做嘢嘅机会，即系 S P 啊，一夜情嗰啲啊， 做即系咩人都系，即系哇生于在世冇幽默感好大镬。 即系话呢个年代，即系其实幽默感即系话嗰个人系懂得沟通咯， 即系佢要啱到你 channel 嘅幽默感。 但系有，但我又有分几种嘅幽默感。咁有啲就低俗啲嘅，即系啲好似讲咸湿笑话嗰啲 咧， 系 啦，嗰 啲我又唔得佢嘅。 你中意边一种幽默感？ 我中意哇！你突然间咁讲啊， 即系讲下 黄子华嗰啲，有啲老根嘅，有啲智慧。哇！呢、這个即系男神嚟嘅， 学者嚟 嘅，系啦，即系再低俗啲，可能就算阿黄祖蓝嗰啲我都 OK 嘅，系、 哦、 咯，即系咩阮兆祥啊嗰啲，即系起码你都系氹你开心，就算佢嗰个笑话唔系咁好笑，甚系咯，都 你会中意边一类型啊？ 我。总之佢讲到我会笑，我就知嗰个人系对我嚟讲，佢嘅幽默感系适用于我。即系如果佢讲极我都唔笑咧，我就唔会觉得佢有幽默感。 嗯， 即系睇你个笑点，即系啱唔啱你啦。 有时可能嗰个男仔可能讲下，突然间会有啲好兴咧。你嗰啲讲男讲女讲下，中间就会讲句粗口噶嘛。你而家讲啊， 即系点啊？讲讲下嘢，讲句粗口啊？ 系啊。 屌你啊！ 跟住你，但系有啲人系讲得好少嘅，但系有啲人系讲得好少，即系有少少佢天生就 系 呢个特质嘅，即系你会感受到咯。 系呢、這个真系有好大分别、啊，有啲就系咁讲嘅， 即系你系咁讲你就觉得，但系点解咁粗俗？ 就先 有啲人间唔中弹一句， 一句你都 我知你真系在嗰刻就觉得系助语词嚟噶啦，就唔系刻意讲粗口嘅。 但有呢个天性嘅某啲人，即系啊觉得佢讲咧，即系佢唔似系讲，但系无啦啦讲就觉得好好笑啦。但有啲人就成日讲咧，就觉得好烦啊。 啊，即系类似杜汶泽嗰啲就叫算系成日讲噶咯，系嘛？ 但杜汶泽有时讲得都几好笑，即系佢有 point 啊嘛，讲嘢，因为、 即系其实最终都系除咗你幽默感之外咧，其实你有智慧有个 point 喺度。 智慧都话几紧要啊！嗱，又讲翻头先智慧呢样嘢， 智慧真系好重要。 智慧你就有幽默感噶啦，其实你识 唔系？因为你有智慧咧，你会懂得识得点样同人相处，即系同两即系两性相处都系个学问嚟噶嘛，系咪先？咁你可以用一种更加宽裕嘅态度去同你嘅身边嘅人相处，咁就开心啲嘅。即系你好多 friend 搞笑啊，咁你都会觉得开心啲啦。 跟住最嬲尾啦，第七个就是如果你问，即如果一个男仔想问女仔抄牌啦，咁佢就话轻轻要掂下对方嘅手臂，咁就女仔会更加受落，大家点睇呢个 point 啊？ 哇！呢啲嘢讲翻样咯， 我唔系好中意人哋同我身体接触，我好反感呢个 point 我一啲都唔。 其实系咁，睇佢嘅咩，即系如果你同我唔识嘅人，都系反感啦。但系如果可能你 本身认识嘅啦，系啦，佢只系想再深入认识你， 讲下笑，打你咁啊，觉得好冇， 好似未有你电话喎，喂，攞嚟啊咁， 即系有少少好感咧，就掂就 OK。如果唔系你无啦掂就唔系几好啦。 系啦，哇，我哋讲咗七个呢啲咁样嘅point啊。好似好有用， 大家 知听仲啱唔啱用啦？喺呢今个圣诞节，希望今个圣诞节咧，单身嘅听众咧，咁啊揾到一个好嘅 partner， 果然啦， 超浪漫圣诞节， 帮到你就 系啊！咁系咯，今集。差唔多咯，时间又 下次见啦， 好，再见。话说话说咧，咁我哋三个第一次自己担住做节目啦，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我哋，系啊，留言我哋，系啦， 好，都有啲窒窒地， 系啊，冇错， 而家真系赚钱会更好噶啦， 冇错， 多谢 多谢支持，拜拜。